需13.9 ，Cheesy Seven Quadro 大型 Pizza 也只需19.9。 从现在到7月27号，无论堂食、外带或送餐，都能享受优惠。 Pizza Hut Cheesy Seven 极致美味，神奇滋味。 可乐不用再想了，就买这台 Washboard， 一台顶四台，哪里找？ 对咯，有美的这台 Washboard 呢，就不用分开买洗衣机、烘干机、扫地机、拖地机，而且洗完衣服呢，直接可以帮你烘干哦，地板也是可以扫地拖地一起进行。 另外，洗衣机的马达呢，还有长达12年的保修期，这台 Washboard 现在只要售价2499元， 还会送你一台高级无叶空气净化风扇。 即刻拨热线6373-9898。或上网 wondershop.sg。 周末报佳音，周末晚上8点到午夜12点，李世佳主持。 时间是晚上8:12，听众朋友周末晚上好，我是世佳，周末报佳音，欢迎您收听。今天是2025年7月12号，星期六，农历是6月18。我呀刚刚病好，所以有点中气不足啊。朋友，过去一周您好吗？在周末啊，我们又在空中相聚了。待会儿克隆音乐第一段，我们要听一首《相思泪》，是先听华语版，先听珍妮的华语版，对照中央民族乐团，中国中央民族乐团演奏的《四季相思》演奏曲。然后待会儿晚上10:30，我才给大家补上一首我们的本地歌手丽莎的广东原唱《相思泪》。那另外8:35将播出 Sarah Brightman 演唱的一首 Time to Say Goodbye， 对照江志民的华语版本。好，首先今天晚上第一首献给大家的歌曲是费玉清小哥的《知音人》，献给所有958的知音人，特别是一直支持周末报佳音的听众朋友您，非常的感谢您呢，您是我的知音朋友。来听费玉清唱《知音人》。 当你失意的时候，你总会哼那首歌，轻轻悠悠地，淡淡雅雅地，打动我的心坎。失意的时候，你为我唱那首歌，轻轻悠悠地，淡淡雅雅地，赶走我的苦闷。你常笑我多愁善感，其实我们都一样。你常说我是你知音，失意的时候，你为我 唱那首歌，轻轻悠悠地，淡淡雅雅地，赶走我的苦闷。 全天陪伴，生活更精彩。Capital 九五八资讯第一台。 克隆音乐音乐版，优美的歌曲，优选的音乐。 明明是冷冷清清， 美妙的旋律回肠荡气，音乐版之克隆音乐。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世嘉，欢迎收听克隆音乐音乐版。今天我们听歌曲《相思泪》以及演奏曲。《相思泪》唱的是情人别去之后朝思夜念，人消瘦，思念之苦，恨负心人，让自己的心伤透。这原本是一首粤语流行歌曲，是本地歌手丽莎原唱的一首方言歌曲。丽莎是新加坡歌手，原名黄焕婵，她是六十年代歌手，1968年踏入歌坛。其实丽莎出道时唱的是华语和英语流行歌曲，到了1972年，唱片公司老板要求她尝试灌录第一张粤语唱片。于是丽莎自此之后凭粤语歌曲《相思泪》一炮而红，名震中文歌坛，使她一跃成了华人世界的天皇巨星，被称为粤语皇后、广东天后。丽莎当年在香港演出时被九龙旺角弥敦道新兴大厦的东方歌剧院誉为星洲国宝。丽莎过后还出版了其他好歌，如《一水隔天涯》、《王昭君》、《纷飞燕》、《彩云追月》、《卖花女》、《百花亭之恋》等等。1982年，丽莎完全退出歌坛，后来曾昏睡长达11年，直到2000年，她才逐渐康复。近年来丽莎复出，并在本地、香港、美国、加拿大等地开演唱会，并与网上粉丝们互动，热度不减当年。丽莎这首粤语名曲于1972年灌录，后来邓丽君也翻唱此曲。其实早在70年代，台湾歌手珍妮在他早期的唱片中也能发现，珍妮也曾以华语歌词唱了同样旋律的《相思泪》。今天安排的是珍妮的华语版歌曲《相思泪》，然后再以一首演奏曲做对照，由中国中央民族乐团演奏《相思泪》。

融音乐音乐版，优美的歌曲，优选的音乐。 什么话？你说的什么话？ 巴西龙，耶鲁伊多巴西龙。 孤独站在这舞台， 美妙的旋律回肠荡气，音乐版之克隆音乐。 958路况消息。 好，这里有车子抛锚，注意了往 PIE 的方向，就在抓出康 Drive 出口之后，注意 KJE， 这里有车子坏了，抛锚了。 城市打开了霓虹，急速的逃离白天的喧嚣，凭直觉，熟练的进入180分钟的惬意时光。每周一到五，晚上8点到11点，开北斗958，松弛晚班，林轩和你的城市新花样，多样夜晚，陪你一起探索新奇。 Perfecting the air, Daikin。 Daikin 呈现 Design from BB 合作周边商品已准备就绪，即刻闪亮登场。现在是你把 SG60 纪念带回家的好机会。 秀出你对新加坡的热爱，一起潮酷庆贺 SG60， 别错过 Design Phone BB 期货奖设计推出的一系列收藏品。 太棒了，怎么入手？ 了解详情请浏览 sg60.mediacorp.sg/designphonebb。 抓紧时间，数量有限。 Design Phone BB 由新传媒举办，以下主要合作伙伴带给您：Caltex with Techron， 让你行驶更远的路程 ；Progress Awaits， This is Audi。同时由 Shopee 新加坡领先网络购物平台呈现，以下品牌可在 Shopee 购买 ：Holistic Way， 新加坡第一的保健品牌 ；Ocean Health， 新加坡第一的 Omega 3品牌。 958有你的歌。 你说我像雨，捉摸不定。 958有你的歌。958有你的歌。 是什么忍住了我的伤悲？是 958越听越好听， 权威解读，深度分析，助您掌握时代脉搏。 Capital 958资讯第一台， 请听刘家昌、曾庆瑜的合唱曲《临别时的再见》。 见。 再见。 分手时留下无限的依恋，再见是最后的祝福。再见是彼此的心。 权威解读，深度分析，助你掌握时代脉搏。 Capital 958资讯第一台。 如果没有你，日子怎么过？また帰る何日间？ Out in dozens everywhere she goes. 长袖开在 克隆音乐， 玫瑰玫瑰不爱你。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世嘉，欢迎收听克隆音乐。今天是2016年12月31号，一年里的最后一天。克隆音乐，今天我安排一首外语歌《Time to Say Goodbye》，由 Sarah Brightman 演唱。这首歌是 Sarah Brightman 与伦敦交响乐团一起合作灌录的第五张经典专辑里的一首很好听的歌曲。当然，这张专辑当年卖个满堂红，他也在21个地区获颁金唱片和白金唱片奖，更在美国流行榜上停留35周。这首歌曲《Time to Say Goodbye》原是一首意大利歌曲，歌名叫《Conte Partiro》，意思是“我将离开你”。1995年首唱者是盲人歌手 Andrea Bocelli， 歌曲创作人是 Francesco Sartori 以及 Lucio Quarantotto， 他们是词曲作者。第二年1996年第二版 Time to Say Goodbye 是由盲人歌手 Andrea Bocelli 和 Sarah Brightman 合唱，两人这么一唱啊，这首歌更受欢迎了。它甚至流行到欧洲，包括德国在内。岁末年终这一刻，让我们挥手与旧的一年道别 ，Time to say goodbye。期望来临的一年是一个好年。请欣赏 Sarah Brightman 与 Andrea Bocelli 以外语深情的合唱 Time to Say Goodbye。 稍后华语版将由中国男歌手姜志民以清新完美的嗓音演绎这首经典名曲 Time to Say Goodbye。 Sogno all'orizzonte, ma

曾失去的昨天，昨夜为你变成满山野的绿叶。曾未圆的心愿已飞远飞远，只有你还留在我身边。翻腾的世界随它千变万变，你我 第二段克隆音乐听的是 Sarah Brightman 和江志民的中英对照曲 Time to Say Goodbye。 因为这一段是一个重播的单元，所以在节目里您刚才听到提到当年的一个日期啊。 要娱乐有娱乐， 不要靠版权公司帮你推歌，你就这样买一张飞机票到香港去敲唱片公司的门， 一场戏我都接，人家一看了就记得有这样的一个人物，你就成功了。 还有保健理财、法律、心灵成长，你喜欢的内容通通都有。 180分钟里有你， 有我， 还有我。 我是林芝，艺人达人，娱乐生活。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下午1点， 城市零零七等你哦。 辣椒螃蟹 Roti Prata Laksa Kaya 吐司 Nasi Biryani， 新加坡你选出排名前10的美食， 海南鸡饭、 米线、 福建面、 热心巴掌、 鹿虾， 是时候啦，快为你最爱的 Makan Culture 美食投票，你就有机会赢取600元现金奖。 投票 投票 投票， 想知道入围店家在哪里，你可上网查看地址，或去店面寻找 Makan Culture 的决赛贴纸。 吃货们放开胃口，7月18号前上网 SG60MakanCulture.sg 投上你的一票。 Makan Culture 由新传媒举办，庆祝 SG60， 携手主要合作伙伴 Next， 餐饮伙伴麦当劳。 有话自己说，你来说我来播。我们这边会继续网罗听众的声音 啊，希望啊有关单词能够取消这些风口。 我也不懂是真是假， 感谢九五八。 欢迎拨打热线 62520958录音说明，也可以通过同样的号码 WhatsApp 录音给我们。有话自己说，盛阳、 建斌， 竖起耳朵，仔细聆听。 这样，爱情不是我想象，就是找不到往你的方向，更别说怎么遗忘。站在雨里，泪水在眼底，不知该往哪里去，心中牵光找寻你，我是不是该安静地走开，还是该勇敢留下来？我也不知道那么多无奈，可不可以都重来？我是不是该谁在眼底，不知该往哪里去，心中千万遍不停呼唤你，不停疯狂找寻你。我是不是该安静地走开，还是该勇敢 是郭富城的一首歌曲，我是不是该安静地走开。接下来听陈淑桦唱思念总在分手后。 却拂不去长夜正中的影子，随风中缓慢了你的名字， 在分手后开始。想要潇洒地挥一挥衣袖，却拂不去长夜珍重的影子，随雨风分手后开始。想要将你的身影长夜如诗，诗句却成酸苦的交织，还由不得你向前唱几句，因为思念总在分手后开始。 周末到佳音， 好歌献给你。 片刻的依靠。来了又去的候鸟，曾想过一生对你好，我真的真的要走了，温暖我一夜的怀抱。外面的风雨飘摇，曾想过陪你直到老。为了现实中拥有一个梦，把爱装在随身的口袋，为了在梦中有一个梦，我身不由己的回头，风干了的泪，挥不停的手，还有多长的路要走？经历过珍重，我真的要走了。为了现实中拥有一个梦，把爱装在随身的口袋，为了在梦中有一个你，我身不由己的回头。有多长的路要走，经历过珍重，我真的要走了。再见我的爱， 我真的要走了。 九五八城市频道资讯第一台， 城市频道 新闻抢先听，开贝斗九五八城市频道资讯第一台。 晚上九点，新传媒 Capital 九五八城市频道，现在是世家报告新闻。为庆祝新加坡建国60周年，星展银行和储蓄银行推出总值2300万元的优惠与支持措施，协助减轻客户的生活负担和降低商家的营运成本。为期一年的系列活动包括3元现金回扣，即日起到9月27日的每个星期六，首16万名使用 PayLa 在全岛22000个参与活动的熟食摊位、十八沙和邻里商店付款的用户将享有最高3元的现金回扣。另外，星展银行也推出措施减轻客户的房贷负担，邻里商家使用银行的一些服务时也能享有服务费减免优惠。也是榜鹅集选区议员的副总理严金勇出席了在榜鹅综合社区中心举办的星展银行首场 SG60 快闪活动，并为系列活动主持推介。 This is also an event where we bring the community together, and we hope that this provides an opportunity for them to get to know each other, to also bond together, so as to strengthen our community spirit. In the end of the day, it is important for us to help one another.To be self-reliant, to be also stay united. 严金勇说，这也是一个凝聚社区的活动，希望这能让居民相互认识，增进感情，从而加强社区凝聚力。他说，重要的是大家互相帮助，自力更生，并团结一致。有社会服务机构发现，随着生活成本上升，家庭经济状况恶化，越来越多学生被迫半工半读。全新社会服务今年颁发的47份全新升学助学金中，有17名得主是工读生，人数是去年的3倍以上。全新社会服务表示，这个助学金除了资助学费，也以全面性方式支持低收入家庭学生，包括提供学生有关领导发展、义工服务和社区项目的参与机会，培育他们的技能与品格，为毕业后的人生做好准备。 受惠学生将通过全新青少年服务团的回馈计划，参与义工项目，亲自策划并领导活动，包括为低收入家庭打扫和翻新住所，在活跃乐龄中心同独居长者郊游等。有些更担任青年领导人和同侪，携手推动计划。到访的英国外交部长拉米同我国领导人和政要会晤，重申了新英长期且密切的关系，并讨论在多个领域加强合作。这是拉米在出任外长后首次到新加坡进行正式访问。我国外交部发文告说，拉米出席了外交部长维文所设的午宴，今年正值新英建交60周年，两人在会谈中讨论了如何进一步加强双边合作，包括贸易与投资、人工智能与创新等领域。维文也欢迎英国希望加强同亚细安合作的意愿，双方还就国际与区域局势交换了意见，并重申两国致力于维护国际法和多边贸易体系的共同承诺。拉米也同黄循财总理见面，总理肯定了新英之间强韧且多层面的关系，包括在贸易与投资、防务与安全以及科技等领域的合作。双方也就英国国内的发展情况和全球地缘政治动态，包括国际贸易和中东局势交换了意见。此外，拉米还拜会了副总理、贸工部长兼新加坡金融管理局主席严金勇。副总理欢迎英国向亚洲转型融资伙伴关系计划注资7000万英镑，以支持本区域的绿色与转型融资项目。国际奢侈品牌路易威登新加坡分公司的系统在本月初遭到未经授权的第三方短暂入侵，部分顾客的个人资料外泄。新加坡公司证实这个消息时说，目前暂时没有迹象显示资料遭到滥用，财务信息也没有受到影响。路易威登在全球的数个分公司也相继传出类似事件。新加坡分公司昨天通过电邮通知受影响客户。事件发生在本月2日，公司已采取措施封锁入侵，网络安全团队也已介入调查并通报相关当局。据报道，美国国防部敦促日本和澳大利亚明确表态，一旦美国和中国大陆因台湾问题爆发战争，两国将扮演何种角色。金融时报引述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美国国防部政策事务副部长科尔比近期在同日本和澳洲防务官员的会谈中，多次就这个问题向对方施压，要他们做出具体回应。美国国防部还没有就有关报道做出回应。尽管美台之间没有正式外交关系，美国仍是台湾最重要的武器供应国。近年来，台湾面对来自中国大陆日益加剧的军事压力。美国司法部长邦迪再解雇至少9名司法部员工。路透社引述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被解雇的员工曾在前特别检察官史密斯领导的团队中负责调查总统特朗普有关机密文件的留存和他涉嫌推翻2020年总统选举结果的案件。今年1月27日已有14名在史密斯团队工作的检察官因参与针对特朗普的相关案件而被解雇。时间是晚上9点06分，这里是958城市频道，新闻报告完了。 Capital 958城市频道，你的新闻首选，有任何新闻线索请发送 WhatsApp 到96233958 96233958。958路况消息。 这里有车子抛锚，注意往 AY1 的方向，在 Uchumro 出口的 CTE 有车抛锚，还有往机场在大巴窑一向就是大巴窑 Lorong 1之前的 PR1， 这里请避开第二条车段，这里也是有车子抛锚的。然后呢，这里出现交通拥堵的现象哦，是朝 SLE 介于 Bukit Timah Road 入口和 Moulmein Road 的出口的这一条 CTE 交通拥堵。我再说一遍，往 SLE 介于 Bukit Timah Road 入口和 Moulmein Road 出口的 CTE 这个路段此刻车子多，交通拥堵。 958天气预报。 天气方面，气象署预测今天晚上多云呢，那明天黎明还有早晨较早的时候，许多地区将下雷阵雨，气温摄氏22到32度之间。朋友，您在收听的是958城市频道。 Capital 958城市频道，资讯第一台。 周末报佳音，周末晚上8点到午夜12点，李世佳主持。 周末晚上好，听众朋友，我是世佳，欢迎您继续收听周末报佳音。今天是2025年7月12号，农历是6月18。这个小时待会儿照样给您准备好了音乐欣赏的这个单元。今天的音乐欣赏啊，包罗万象，很多姿多彩多样化，有这个太阳神乐队的音乐，有唢呐演奏曲，有古典音乐，有这个古巴式的这个音乐，还有日本音乐，有小提琴，有广东音乐，还有女声的歌唱。好，希望您不要走开，继续收听周末报佳音。来听林峰的歌曲《欲走还留》。 有话自己说，新搭档新风格。 嘿，老爷，你不是已经金盆洗手，不再过问江湖事了吗？ 只要有人，哪里都是江湖。有话自己说也一样。 我和建斌会继续网罗听众的声音， 欢迎拨打热线 62520958录音说明，也可以通过同样的号码 WhatsApp 录音给我们。盛阳、 建斌， 竖起耳朵，仔细聆听。 Perfecting the air, Daikin。 Daikin 呈现 Design 广 BB 合作周边商品已准备就绪，即刻闪亮登场。现在是你把 SG60 纪念带回家的好机会。 秀出你对新加坡的热爱，一起潮酷庆贺 SG60， 别错过 Design 广 BB 期货奖设计推出的一系列收藏品。 太棒了，怎么入手？ 了解详情请浏览 sg60.mediacorp.sg/design-bomb-bb。 抓紧时间，数量有限。Design Bomb BB 由新传媒举办，以下主要合作伙伴带给您： Caltex with Techron， 让你行驶更远的路程； Progress Awaits， This is Audi。 同时由 Shopee 新加坡领先网络购物平台呈现，以下品牌可在 Shopee 购买： Holistic Way， 新加坡第一的保健品牌； Ocean Health， 新加坡第一的 Omega 3品牌。 新闻资讯，全球视野， Capital 958资讯第一台。 歌声绕梁，音乐美妙，周末报佳音。晚上9:14，周末报佳音，来施佳陪您一起听好听的音乐。首先来一首太阳神乐队的，这首歌其实是一首福建歌了啊，要用福建话念，华语是想着榴莲我隔来，怪怪的哈，想着榴莲我过来。听过了流行音乐，接下来听一首华乐演奏曲，以唢呐吹奏的《好汉歌》。 唢呐演奏好汉歌，接下来听一首外国的古典音乐，由约翰史特劳斯 Johann Strauss 所创作的一首进行曲，那是拉德斯基进行曲，您听吧，应该是会有印象的。接着带您到古巴去吧，应该是古巴音乐啊。Rico Vasallon 来听 Ramon Marquez and his orchestra 呈现的一首可以跳舞的曲子啊。Rico Vasallon 华语版就是这个张璐唱过的《什么话》。 Unas sueñan con capa de yo, pero todas gozan el vacilón, vacilón. Hay gordas también delgaditas, pero todas gozan el vacilón, vacilón. 歌声绕梁，音乐美妙，周末报佳音， 九五八路况消息。 这里路上有障碍物，留意往 Tuas 方向，就在 Lower Delta Road 出口之后的 AY1， 请避开第一条车道，路上有障碍物。 我们一起感受生活中的点滴欢乐，周末早餐， 轻松惬意的早晨，林佳慧、冯学耀和谭丽珊聊一聊生活话题， 优雅人生， 人物专访，说爱好，谈学习经历，感受生活的乐趣， 古代风情画， 穿越时空，拉开古代的风俗画卷， 把握当下与良平，享受星期六早上6点到10点带来的美好时光。 星期六周末早早起， 在不同城市游走，心情难免忐忑，就算无法掌握晴天雨天，但你可以改变心情。 星期一到六，上午10点11分、中午12点11分、下午2点11分和晚上8点11分，九五八亚太天气预报由三菱电机带给你。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九五八有你的歌。 我说我他，事到如今你还想怎么样？ 九五八。有你的歌， 阳光从清晨窗外洒进来，我从荡到谷底的梦中醒过来，冰箱只剩 九五八，有你的歌， 回忆过去，痛苦的相思忘不了。 九五八，越听越好听， 全程热化为你消化。 Capital 九五八资讯第一台， 周末报佳音， 来听一首日本翻译歌曲，黄莺莺演唱的《一生再见》。 酒来了又去了，风也偏偏随波逐流，迷蒙的爱犹如昨日，寻回往日情柔。 如清风。说什么 你永不忘怀 My darling Kiss me goodbye My darling Kiss me goodbye 全天陪伴，生活更精彩。Capital 九五八资讯第一台， 歌声绕梁，音乐美妙，周末报佳音。 晚上9:36，我是世佳，欢迎收听周末报佳音，来继续听美妙的音乐，给您送上一首日本演奏曲，这是日本的著名吉他演奏家木村好夫的吉他演奏曲《潮来历》。《潮来历》旋律呢，就是我们常听到的流行歌曲《梦在你怀中》。来听《潮来历》。好听的一首日本吉他音乐《潮来历》，紧接着给您呈现一首很优美的小提琴曲，由薛伟小提琴演奏《新疆之春》。Thank you. 接着来一首广东音乐吧，《稻垂帘》。最后听一首女生的歌唱，姑苏好风光。 Thank you. 声绕梁，音乐美妙，周末报佳音。 什么？ Samsung Galaxy S25 Ultra 折扣720元？是的，您没听错， M1 SG60 大热卖，选购最新 Galaxy S25 Ultra 立减720元，现在零元就能到手，快到临近的 M1 商店或上网m1.com.sg 抢购，优惠有限，先到先得，附带条件。这项信息由 M1 带给您。 一杯茶加一段经历，一首歌加一点心意，一天一字加深学习乐趣。 齐国是西方的汉高吗？ 曾经岁月的足迹添加为今日丰厚的回忆。 城市一加一， 书君加你，周一到周五下午1点到4点，哪怕城市喧嚣也要过得惬意。一个主持，一群听众，一份熟悉，欢迎加入 城市一加一。 我们一起感受生活中的点滴欢乐，周末早餐， 轻松惬意的早晨，林佳慧、冯学耀和谭丽珊聊一聊生活话题， 优雅人生， 人物专访，说爱好，谈学习经历，感受生活的乐趣， 古代风情画， 穿越时空，拉开古代的风俗画卷， 把握当下，与梁平享受星期六早上6点到10点带来的美好时光。 星期六周末早早起 Oh Capital 958在身边，陪你关心天下事万变，看那绚丽城市风景延长线，幸福快乐就在一瞬间。 Oh Capital 958陪着你，聆听你的声音在心里，掌握贴近你生活城市有你，甚至的有意。 你的精神粮食，你的生活陪伴， Capital 958资讯第一台。 星期六晚上八点至午夜十二点，李世家精挑好歌，细选金曲，与您慢慢回味。 天天盼有才，盼望有心来，守在那门前。 走过所有美 还是最后被时间遗忘的历史。落幕前的欢歌笑语，谁都会为你着迷。落幕后的凌乱心情，谁会来替你收？ 抢先听 Capital 九五八城市频道资讯第一台， 晚上十点，新传媒 Capital 九五八城市频道，现在是世家报告新闻。本地11所高等教育机构将总共开办54个新课程，协助处在职业生涯中期的工作人士转行或掌握新兴技能。这些为技能创前程职业转换计划开办的新课程，涵盖新兴领域所需的技能，比如人工智能、沉浸式媒体和烹饪艺术。教育部高级政务部长普杰利出席在新加坡国立大学举行的技能创前程节时表示，随着人工智能技术迅速发展，成人教育工作者也必须不断提升自身的技能，以确保他们的知识和培训内容跟行业发展保持同步。 And as trailblazers in the CET space, I urge the IHLs to take the lead in strengthening CET capabilities at the institutional, school, and staff level. 普杰利敦促作为持续教育与培训领域先行者的各大高等教育机构，在机构、学院和教职员层面积极带头加强自身的持续教育与培训能力。新加坡国立大学杨禄陵医学院解剖学系的大体老师纪念室完成翻新后重新开放，通过艺术创作向吴宇良师致敬。经过精心布置的纪念室展示了由国大师生和合作伙伴创作并捐赠的画作。大体老师的家属能到这个温馨宁静的空间追思亲人。国大解剖学系的吴宇良师计划在2012年设立，为国大医科、牙科、护理科及生命科学系的学生提供宝贵的教育资源，让他们对人体结构进行学习探索。文化社区及青年部代部长梁振伟表示，华族、马来族、印度族及其他种族的分类模式一直都对我国的发展起到良好作用，并有助于推动社会融合。 梁振伟出席种族和谐资源中心举办的青年对话会时也说，这个框架未来如何演变将由国人共同决定。也是种族和谐资源中心主席的教育部高级政务部长普杰利则说，中心和政策研究所联合进行的调查显示，国人的朋友圈内来自其他种族和宗教的朋友略有减少，社交圈也变小，因此让年轻人愿意主动采取行动去改善社交圈，促进社会凝聚力是非常重要的。大约200名青年参加了这场对话会，就各类种族议题展开讨论。国际新闻方面，美国将从下个月一日起对进口自欧洲联盟和墨西哥的商品征收 30% 的关税。法新社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自家社交媒体 Truth Social 发布的公开信中指出，对墨西哥征收关税是因为他在非法毒品流入美国的问题上负有责任，而对欧盟的关税则是针对双方贸易不平衡的现状。其中对欧盟的关税大幅高于美国四月公布的 20% 税率，双方目前还在针对关税问题进行磋商。美国针对墨西哥的关税也比之前宣布的 25% 高，较早前特朗普已宣布对加拿大征收 35% 的关税。中国外交部长王毅说，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的会晤具建设性，双方本着相互尊重的精神进行了平等对话。王毅在马来西亚吉隆坡出席东亚合作年度系列外长会议后，接受中国媒体的访问时说，他在这次会晤中全面阐述了对待中美关系的原则立场，相信增进了美方对中方的了解，也为两国外交团队下一步的交往铺设了道路。另外，针对美国宣布将向多个国家征收高额关税，东南亚国家首当其冲。王毅指美国的做法明显违反世贸组织规则，中方将继续同区域各国坚定地站在一起，团结合作，联合自强。乌克兰指朝鲜和俄罗斯的关系日益深化，目前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中有多达40%的弹药由朝鲜提供。乌克兰军事情报总局局长布达诺夫接受彭博社新闻社访问时说，朝鲜还向俄罗斯提供其他武器，包括弹道导弹和火炮系统。作为回报，俄罗斯则向朝鲜提供资金和技术，帮助缓解朝鲜在国际上被孤立。布达诺夫说，过去三个月，乌克兰军情报部队中有60%的人员伤亡来自朝鲜制造的火炮攻击。他还指朝鲜的武器库存非常庞大，而且武器生产是全天候进行的。时间是晚上10:06，这里是958城市频道。新闻报告完了。 Capital 958城市频道，你的新闻首选。有任何新闻线索，请发送 WhatsApp 到96233958 96233958。958路况消息， 开车朋友注意，较早前这里发生交通事故，往 Raffles Link 在 Bayfront Avenue 之后的 Raffles Avenue， 请您避开右边车道，发生交通事故了。我重复，往 Raffles Link 就在 Bayfront Avenue 之后，留意 Raffles Avenue 的右边车道。另外，这里也有交通事故，那是往雾兰，在 Bukit Timah 的地下隧道 Bukit Timah Road 的右边车道也是被这个交通事故占据了啊。往雾兰，在 Bukit Timah Underpass， 就是 Bukit Timah 的地下隧道 Bukit Timah Road 这里右边车道被交通事故占据了。另外，有车抛锚往雾兰，就在 Bukit Timah 的这个地下隧道Bukit Timah Road 这条右边车道，车子抛锚了。 958天气预报， 今天晚上是多云的天气，明天星期天黎明时分还有早上较早的时候，很多地区会下雷阵雨，最低温摄氏22度，最高温摄氏32度。你好，您在收听的是958城市频道， 资讯零距离 Capital 958资讯第一台。 周末夜把心放下，放下一周的琐事与疲劳，放下一周的紧张与繁忙，让周末报佳音点亮您的心。 丢不了的情谊啊，那是红中的歌唱。 一杯茶加一段经历，一首歌加一点心意，一天一字加深学习乐趣。 齐国是西方的汉高吗？ 曾经岁月的足迹，添加为今日丰厚的回忆。 城市一加一， 淑君加你，周一到周五下午1点到4点，哪怕城市喧嚣，也要过得惬意。 一个主持，一群听众，一份熟悉， 欢迎加入 城市一加一。 你期待已久的 Pizza Hut Cheesy Seven 美味回归， 完美融合七种诱人芝士，玩享极致滋味， 多种口味任你选择。 Cheesy Seven 原味或夏威夷中型 Pizza 只需13.9 Cheesy Seven Quadro 大型 Pizza 也只需19.9。 从现在到7月27号，无论堂食、外带或送餐都能享受优惠。 Pizza Hut Cheesy Seven 极致美味，神奇滋味。 这个是新西兰的优质纯净羊奶，是经过特别处理后一点羊膻味都没有，你要不要试试？ 哇，奶香浓郁，口感顺滑。 羊奶比牛奶更容易吸收，更好消化，喝了不会胀气，很适合像你这种肠胃道敏感的人还有长辈喝， 还能够补充蛋白质还有钙质，多种营养素，让我天天喝都没问题。 现在就到 The Wonder Shop 购买，价格优惠，赶快下单， 或者立即拨打热线6373-9898，上网 Wonder Shop.hg 买个够。 听你，听你，懂你，懂你，懂你。Capital 九五八资讯第一台，周末报佳音。 临别意，愿太阳快升东，我俩临别意，要再见在梦中。 今宵多珍重啊，那是崔萍的一首好歌。哎，接下来听一首比较快节奏的歌，贝蕾的《再见吧，叮当》。 Thank you. 处寻找。看流水悠悠，看那大江东去不回头，为了你，为了你，那大江东去不回头。 那是翻译自英语歌曲 River of No Return， 我们听的是华语版姚丽演唱的《大江东去》，紧接着鲍培丽送上祝福。 九五八路况消息， 这里有车抛锚，注意往 SLE 就在 KPE 出口之后的 TPE， 注意 TPE 第三条车道有车坏了抛锚了。然后这里也有往 TWAS 在 Lower Delta Road 出口之后的 AYE 也是有一部车子抛锚的。另外要告诉您道路工程的讯息，此刻朝 TWAS 在 Changi South Avenue 3 之后的 PIE 第三条车道正在进行道路工程。 一杯茶加一段经历，一首歌加一点心意，一天一字加深学习乐趣。 齐国是西方的汉高吗？ 曾经岁月的足迹， 我们叫鬼， 添加为今日丰厚的回忆。 城市一加一，书君 加你，周一到周五下午1点到4点，哪怕城市喧嚣也要过得惬意。一个主持，一群听众，一份熟悉，欢迎加入城市一加一。 辣椒螃蟹 Rosie Rada Laksa 干腰吐司 Nasi Biryani 新加坡你选出排名前10的美食， 海南鸡饭、 米线、 福建面、 乐西巴掌、 肉夹， 是时候了，快为你最爱的 Makan Culture 美食投票，你就有机会赢取600元现金奖。 投票 投票 投票， 想知道入围店家在哪里，你可上网查看地址或去店面寻找 Makan Culture 的决赛贴纸。 吃货们放开胃口，7月18号前上网 SG60MakanCulture.sg 投上你的一票。 Makan Culture 由新传媒举办，庆祝 SG60 携手主要合作伙伴 NET 三赢伙伴麦当劳， 庆祝 SG60 与每个人携手同行，爱心餐捐献请上网 sg60.mediacorp.sg/kindness。 958有你的歌， 不要再念念不忘那曾经热闹过的双人床。 958有你的歌， 不算了吧，忘了吧，留个吧，微笑吧，爱你个像青菜，虽然苦苦的涩涩的甜甜的酸酸滋味却不算坏。 958有你的歌， 心若倦了，泪也干了。 958越听越好听， 新闻资讯全球视野。Capital 958资讯第一台，周末报佳音。 接下来听一首潘秀琼唱的《最后的一声笑》。 再和你共度春夏，也不想对你说什么明天今朝，泪珠儿已不能再往下掉，就醒来，噩梦也快完了。我愿你轻轻靠进我怀抱，忘却了一往烦恼。我也知道太无聊，你勉强也来走一遭，我不想再和你共度春夏，什么明天今朝，只希望你能够静静来到，听一听领取人儿最后一声问， 资讯零距离 Capital 958资讯第一台， 团结一心度过疫情， 与冠病共存，保持警惕，有序生活，请你在人多的地方戴口罩，如果你的身体不舒服请你留在家里， 嗱，如果你注射疫苗已经超过一年，请接种最新嘅疫苗，尤其系60岁及以上嘅年长人士，或者系较高风险患上严重疾病嘅人士。 团结一心，度过疫情。 来听本地歌手丽莎唱她的成名曲《相思泪》，丽莎演唱《相思泪》。 放下一周的琐事与疲劳，放下一周的紧张与繁忙，让周末报佳音点亮您的心。 接下来听一首龚琳江琳演唱的我爱你。 我叫爱，你叫 you， 我来说声 I love you， 是叫 yes 不叫 no， 我不是叫 I don't know， 东叫 east 是叫 west， 听听好叫 very best， 我叫爱，你叫 you， 我爱你叫 I love you， 我叫爱，你叫 you， 我来说声 I love you， 来叫 come， 去叫 go， 让我走叫 let me go， why 叫 bad， how 叫 good， 你我情感 very good， 我叫爱，你叫 you， 我爱你叫 I love you。叫爱，你叫 you， 我来说声 I love you， 是叫 yes 不叫 no， 我不是叫 I don't know， 东叫 east 西叫 west， 听听好叫 very best， 我叫爱，你叫 you， 我爱你叫 I love you，我叫爱，你叫 you， 我来说声 I love you， 来叫 come， 去叫 go， 让我走叫 let me go， 坏叫 bad， 好叫 good， 你我情感 very good， 我叫爱，你叫 you， 我爱你叫 I love you。 江琳的我爱你，非常非常的肯定，这应该是一首外语歌曲翻译过来的哈。好，接下来来欣赏影星林翠唱歌了，唱一首小花帽。 小白领鸟儿，你可曾知道那顶小花帽，小花帽上面绣着那美丽龙头凤尾花，两朵花呀绣一顶帽呀，凑成了四朵花，我和你呀两个四朵，凑成了八朵花。沙漠的姑娘骑在那马上，戴着那小花帽，帽顶上花儿红又红呀，神奇又漂亮，唱着歌儿兴荡漾漾，活泼又健康，养着鞭儿赶着马儿，套马在平原上。青大长，胸口的金钱亮又亮呀，衣裳随风扬，长长的辫子弯弯的眉毛，眼睛黑又亮，骑着马儿跑得快呀，人比那马 周末报佳音，曲曲动人心，好歌记知音，好曲传真情。是 Rebecca Pan 潘迪华唱了一首当年金嗓子周璇的好歌，歌名叫《永远的微笑》。 要 娱乐有娱乐， 不要靠版权公司帮你推歌，你就这样买一张飞机票到香港去敲唱片公司的门， 一场戏我都接，人家一看了就记得有这样的一个人物，你就成功了。 还有保健理财、法律、心灵成长，你喜欢的内容通通都有。 180分钟里有你， 有我，还有我。 我是林芝，艺人达人，娱乐生活，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下午1点， 城市007等你哦。 极致的动感体验来自马赛蒂 GLC 200 Formatic Avantgarde， 在特选配套下，您可节省总值58000元，其中包括诱人的 COE 优惠、免费5年汽油开销、漏税、保养维修与轮胎保险。 GLC 越野车配合您的动势，周日通勤或周末出游两相宜，今天就前来马赛蒂中心试驾，附带条件。 全天陪伴，生活更精彩。Capital 958资讯第一台， 周末报佳音， 好歌献给你。 惊讶不？我也非常的惊讶，董佩佩竟然唱了吴英英当年的名曲啊，《明月千里寄相思》。好，接着来听葛兰唱歌了，葛兰唱一首《再会吧，樱花》。 天涯， 公开呀开门上呀嘿， 妹妹呀哥哥莫把美景赏哟嘿， 妹妹呀哥哥莫把美景赏呀嘿， 你插秧我播种大家忙哟嘿， 你插秧我播种大家忙呀嘿， 嘿呀嘿，嘿呀嘿，嘿呀嘿，嘿呀嘿。夏日炎炎，当呀当头照呀嘿。 夏日炎炎，当呀当头照呀嘿。 妹妹呀哥哥，起呀起身照呀嘿。 妹妹呀哥哥，起呀起身照呀嘿。 不怕那太阳晒热要当哟嘿。 不怕那太阳晒热要当呀嘿。 嘿呀嘿，嘿呀嘿，嘿呀嘿，嘿呀嘿。 迎面吹呀嘿， 妹妹呀哥哥，爱看买金黄呀嘿， 妹妹呀哥哥，爱看买金黄呀嘿， 拿起那锄禾镰，装满筐呀嘿， 拿起那锄禾镰，装满筐呀嘿， 嘿呀嘿，嘿呀嘿，嘿呀嘿，嘿呀嘿。 这是于飞和杨光的合唱曲《农家忙》，来听静婷唱《希望在明天》。 Thank you. 歌进曲最后欣赏姑妹的《勿忘我》。 消息， 开车朋友注意，早前这里发生交通事故，那是靠近 Boonlay Avenue 和 Corporation Road 的交界处，就在 Boonlay Avenue 这里发生交通事故，您多留意。那这会儿呢，有车子抛锚往 Tuas 在 Stevens Road 出口之后的 PIE， 请留意车子抛锚了。 958天气预报， 明天星期天的天气如何？明天黎明时分，早晨较早的时候，好多地区有雷阵雨，气温摄氏22到摄氏32度之间。那么从此刻到今天晚上是多云的天气。 Capital 958城市频道资讯第一台。 您正在收听958城市频道。 周末报佳音， 周末晚上8点到午夜12点，李世嘉主持。 时间晚上11点02分，听众朋友，周末晚上好，我是世嘉，周末报佳音，欢迎您收听。今天是2025年7月12号，农历6月18，这是周末报佳音的最后一个小时了。这也是我今天晚上最后为你主持的周末报佳音。是的，我即将离开958了，我要走了。 我想念你那一朵小花，不知是谁悄悄地带走它，就这样离去，没有留下一句话，你就忘了青梅竹马同在一块，泥土长大要过多少恩情，多少泪和笑，只留下千万烦恼，你就这样走了。我想念的那一朵小千万烦恼，你就这样走了。 哎，是的，有人开始问为什么走啊？其实很多原因了，最近也是因为身体健康欠佳了，那么这个工作上呢也不太顺心，那为什么会选择退出958？今天晚上12点节目结束之前，我会再详细的告诉您为什么我走。所以我走啊，这是歌名啊，林群演唱翻译歌曲，所以我走 He has to live。 你的声音深深地刺激我的心，我的心永远永远地跳不停，我的爱人你已将我忘记，当然不行，泪已流尽，谁来领你，你的倩影深深地藏在我心底， 情，我的爱人，你将我冷落，我一首歌。地藏在我心底，为了你我受尽了无数苦泣，我的爱人，你将我冷落，我一首歌逼不得已，所以我走。深深地藏在我心底，为了你我受尽了无数苦泣，我的爱人，你将我冷落，我一首歌逼不得已，所以我走。 哎，虽然我要走了，但是心里还是非常非常的温馨，很感恩了。因为过去32年的广播里，有听众朋友你们的爱，非常的满足。金鹏唱，因为我有了你的爱。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用遍了悲伤拜拜，用遍了惆怅拜拜。从此我笑口永远开，因为我有了你的爱，用遍了寂寞拜拜，用遍了忧郁拜拜，从此我心花永远开，因为我有了你的爱。爱情的光彩带来了愉快，爱情的热力走了我的心中悲哀，用别了寂寞拜拜，用别了忧郁拜拜，从此我心花永远开，因为我有了你的爱。才带来了愉快，爱情的热力赶走了我的心中悲哀，用别了寂寞拜拜，用别了忧郁拜拜，从此我心花永远开，因为我有了你的爱。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有话自己说，新搭档新风格。 哇！哎，老爷，你不是已经金盆洗手，不再过问江湖事了吗？ 只要有人，哪里都是江湖。有话自己说也一样。我和建平会继续网罗听众的声音， 欢迎拨打热线 625-20958录音说明，也可以通过同样的号码 WhatsApp 录音给我们。盛阳、 建平， 竖起耳朵，仔细聆听， 掌握本地热点，把握世界脉动。Capital 958资讯第一台，周末报佳音。 听众朋友，也许您已经知道了这个演唱钻石亮晶晶那个大道歌王啊，林冲，他已经 离开我们了，他已经过世了，他在7月7号过世，享年92岁啊，希望他一路走好，能够活到92岁已经是很不错的了哈。林冲大哥一路好走，来听他唱的《幸福在这里》。 我的幸福在这里，因为这里有你，从此不再心万里，我不愿再分离。虽然远方更壮丽，我只愿和你相依。秀丽的远方，在这里，因为这里有你，从此不再做鸳鸯，我不愿再分离。虽然北岸更美丽，我只愿和你相依。你美丽北岸，不计和你在一起。 佳音， 好歌献给你。 微笑地送你走，把眼泪留在心再见，相逢不知哪一天，带着点点的心酸，看你慢慢离去，不知不觉泪儿连。说一声珍重再见，说一声珍重再见，相逢不知哪一天，带着点看你慢慢离去，不知不觉泪儿连连，你可知道相见难别离也难，再见说一声珍重再见。 哎，是的，哎，这个有一句话嘛啊，天下无不散之筵席，终须也得放下的啊，任何的工作。那我倒是有一件事想请求听众朋友们，就是往后哈、啊，往后无论是谁主持这个周末的节目，这个周末的夜班，那无论是全职的同事或是兼职的同事，希望大家千万不要做比较啊，因为一旦有了比较，就会造成给他人的伤害。因为我觉得每一个广播员都有他们各自的强项，每个人都有各自的主持节目的一个方式。那希望大家就带着轻松的心情，好好的欣赏电台周末的节目。祝您继续收听愉快啦。 静静夜里，我们要离别，希望你不要伤悲，我会早去早归，让我们轻轻说再会，我的爱愿留在你心扉，只要你心中说 回，我流下几滴眼泪，在这个静静夜里我们要离别，希望你不要伤悲，我会早去早归，让我们轻轻说再会，我的爱愿留在你心扉，只要你心中有了一个我，我就得到安慰，在每个甜甜梦里我们俩相随，只有你真情可贵，除了你不再爱谁，让我们轻轻说再会，你的情在我心徘徊。 958路况消息。 这里有一部车子抛锚，朝 Tuas 在 Bedok North Road 之后的 PIE， 请注意。再有是这里有道路工程，朝机场方向在 Bukit Timah Road 出口之后的 PIE， 请您注意避开第一和第二条车道，这里有工程在进行中。然后这里呢也有工程，往 Tuas 在 Clementi Avenue 2出口之前的 AYE， 这里请避开的是第三条车道啊，同样的也是有工程在进行中。 城市打开了霓虹，急速地逃离白天的喧嚣，凭直觉熟练地进入180分钟的惬意时光。每周一到五晚上8点到11点，Capital 958松弛晚班，林轩和你的城市新花样，多样夜晚陪你一起探索新奇。 你敢来点刺激的吗？挑战你的味蕾，就来试试 KFC Ghost Pepper Dunkin' Wings， 酥脆的金黄鸡翅裹上火辣魔鬼椒酱，一口强劲热辣，十足痛快享受。想再继续，不想放弃，那就蘸上 KFC 招牌芝士酱，体验香浓混搭，辣得要命，辣得上瘾。今天就到 KFC 挑战你的味蕾。 这个是 Omro 最新推出的膝盖电疗仪啊，对于缓解膝盖的疼痛还有不舒服问题呢有很大的帮助。这是无线穿戴式的设计，带着走路做家务都没问题，完全不用担心电线或电疗贴片掉下来哦。 一边护理膝盖一边还能够自由的走动，真的很方便嘞。 买两台第二台有半价折扣哎。 立即拨打热线6373-9898，上网 wondershop.sg， 也可以到指定零售商店购买哦。 老爷，你又在乒乒乓乓的干什么？ 哎呦，现在我的周末生意做大了，现在扩充营业，还增加人手呢。 那有什么新花样呢？ 星期六招牌照旧，下午5点到晚上8点，抓住周末的尾巴，由老爷亲自主持，提早一天在星期六带你出去走一走，还有寻找好吃的东西。星期天我扩充营业，增添了人手，请了新的店长为你主持，抓住周末的尾巴。 我是 是佳慧， 我是志忠。 星期天晚上老爷还开夜店， 夜店 不，礼拜天晚上营业到12点，夜来欢语声。 就花星期六和星期天 欢笑乐无边。 958城市频道资讯第一台， 第一台 周末报佳音。 这一片原野风光太凄迷，远山高高的接天际，小白飘白飘的军雁飞，高峰又继续想你的美丽，对你对你告别，再回头要分离。这一片原野风光多奇异，青山长长有千百里，小牛羊飞，牛羊飞排成队，风吹过牧场，群山卷飞起，对你对你告别，再回头要分离。 再会吧原野啊，那是赵小军所唱的一首歌曲。 一心度过疫情， 耳光病共冲，保持警惕，无数生活，请到咱做个地方个挂上口罩。身体不适，请拿放假来个。啊，是你注射疫苗已经超过一年，请接种上新的疫苗，尤其是60岁及以上个年长个人，或是有有关风险患上严重疾病个人士。 团结一心，度过疫情。 接下来给您播送一首福建歌曲《爱情的力量》，那么谁演唱的呢？我就不告诉您了啊，你们自己去猜吧。只能告诉你，哎，这个人他不是专业的歌手。 爱情的力量，小主人有时也会变英雄。爱情的力量，英雄也会为情来悲伤，为情来悲伤，为情来欢伤。不但变多少英雄，人人笑你无路用。无理想，谁人无苦衷，忍着痛苦在心中， 提出勇气搁再爱情的力量，小卒啊有时也会变英雄。爱情的力量，英雄也会为情来悲伤，为情来悲伤，为情来幻想。不但前途受英雄，人人笑你无路用。谁人无理想，谁人无苦衷，忍着痛苦在心中，提出勇气搁再冲。 爱情的力量，相处了有时也会变英勇。爱情的力量，英勇也会为情来悲伤， 为情来悲伤。为情来幻想，不但前途受英雄，人人笑你无路用。谁人无理想，谁人无苦衷，忍着痛苦在心中，提出勇气搁再冲。 报佳音 有一首歌曲，七十年代的歌曲《不如归去》。我这些年来啊，一直播的都不是原唱，播过于天的，播过林松义的，最近找到这个原唱，原来他是原唱啊，不知道他长什么样子啊，只是在网上找到他这首歌，他姓邱，邱武红啊，邱武红是这首歌曲《不如归去》的原唱，我们来听听。 叹气，从此我俩各奔东西。你把我情恨透，你不如意，不如归去。 周末报佳音， 好歌献给你。 再来一杯葡萄美酒，淡走烦恼和寂寞。今夜我俩离别后，爱情不要给留走。千言万语在心头，说不出来多难受。有什么不容易，写信 走吧，让我俩挥挥手，想。 谁说一生珍重， 到吉打 那时候去到麻坡有一个墓地，听说元宵节有一个很特别的习俗，那边就非常热闹。第一样我们吃的就是好， 然后这个飞禽公园是我去过最便宜的飞禽公园，门票只需要3块嘛。 从古晋到亚庇， 真的是看得特别过瘾啊，因为很少会有机会体验这样的无人。 我前后两次去呢，我都有不同的感受，还是很值得推荐给大家前往的。 西马东马走透透，踏步马国小镇，星期四傍晚7:15，建斌和向导带领着你继续北上马来西亚。 周末报佳音， 借着黄晓君的这首歌曲送给大家，祝福你。是凤姐的一首歌曲，我很喜欢的一首歌啊，凤飞飞演唱的《再说一声爱你》。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晚对我来说是个特别的夜晚。过了今晚之后，我将暂时告别电台的岗位，不能够再和您一起分享克隆音乐，还有老歌、民歌、民乐了。我要退出958了。这些年呢，我的身体状况开始出现一些变化，眼睛的这个视力逐渐模糊了，看电脑荧幕有点吃力，加上疲劳，体力和精神也差了。虽然我一直想撑下去但是身体提醒我了，是时候慢下来，身体重要啊，您同意吗？那除了健康原因之外，另一个心中的遗憾就是工作上也遇到了一些不太愉悦的事情。最近接到指示，我们958不能够播年代太久远的歌曲，比如30、40、50年代周璇啦、白光啦、李香兰等等的金曲不能播。而这也直接影响我长期制作的音乐单元克隆音乐。克隆音乐陪伴我们走过了23个年头了，那如今也必须有所取舍了。我是非常不舍的，相信你也是哈。对我来说哈，老歌呢，它不只是音乐，老歌它词曲优美它是我在广播旅程中最最重要的一部分，它是我投入最多热情与时间去准备去分享的内容。这些歌曲也陪伴了无数爱听歌的听众朋友，您走过许多美好的时光吧。那有人听歌会想起曾经和老伴拍拖的情景啊，有人则会想起父母爷爷奶奶在身边的时候，大家一起听广播的日子，这些都是从听众的 WhatsApp 留言我所得到的这个反馈。那这一切啊，都是我继续做广播的动力。音乐它不仅仅是旋律它是一个时代的回声它是文化的记忆，它是人心之间最温柔的桥梁。而今很遗憾，既然无法畅快地选播老歌，也就不能够继续分享我这份热爱咯。因此我选择离开，因为广播已经好像没什么趣味了。朋友，非常的感谢您了，过去32年的广播，您对我的节目的支持，你们的收听，你们的留言，你们的赞扬鼓励等等等等，我将铭记在心，真的感谢您空中的陪伴。音乐的美不会因为我的离开而消失的了，因为会我觉得这个音乐我觉得它会一直活在每个人的记忆里头，继续的唱下去，你说是不是？朋友，我会记得你们的耳朵也希望你们记得我的声音，感恩感激，祝福大家生活愉快，健康喜乐。我是李世佳，今晚我把麦克风轻轻地放下了。如果有缘，我们空中再会吧。 Goodbye, my love, 我的爱人，再见。Goodbye, my love, 相见不知哪一天。我把一切给了你，希望你要珍惜，不要辜负我的真情。Goodbye, my love, 我的爱人，再见。Goodbye, my love, 从此和你分离。我。

要流泪，不用担忧。我并非铁石心肠，怎能忍受？